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开节目。嗱，好好随便地开节目嘅啫，又系，系咪？系开，系啦。咁啊，交俾阿粉哥讲嘢。 我呢个视频执法之前咧，我哋第一次原来有啲嘢未讲咧，就系讲翻呢个欧联外围赛。咁啊，略略讲下先啦。咁通常阿仙奴咁年年入呢个十六强，点都有啲排名。咁种子队就不在话下啦。咁其实咧，就对啲非种子嘅球队嘅，即系避免即系。撞到啲種子球隊，減低個可觀性。咁其實今年即係略略講下，其實即係種子隊係有邊幾個隊咧？就係、是、其實有費倫巴治啦，皇家蘇斯達啦， 哇好驚到 皇蘇啦，仲有 卡洛斯威納， 大約係咁啦。 啲其他都唔識讀咯， 係咯，其他都唔識讀啊。要啊，遲啲貼出嚟俾大家睇下啦，係啦。 咁就算啦，就系咁就系咁啊！咁我下次开，咁我下次我如果第时再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嘅，咁我一开咪就话嗱，大家上 Daily 睇啦，拜拜。 今日节目完啦， 今日节目完结啦， 两讲下长情 Daily 见， 系长情 Daily 见， 长 Daily 见。 我可以证实我都睇唔捻明点。 喂，我睇啲名应该系有啲系东欧球队嚟， 有得睇啊？ 应该 有一个皇家苏斯达系啦，一个法拉利啊，呢个唔识 费伦巴治。 睇完就算啦， 睇完算啦， 系啊。 系啦，咁我哋唔好喺度睇啊，大佬。 系啊，听唔到你讲嘢。 唔系啊，我睇得明啊。PSV 燕豪芬，我睇得明。 唔系燕豪芬 嚟，系燕豪芬。 一定系 PAOK， 好似系 希腊嘅。 咩成日讲 错名喎 ？PAOK 嗱，咁多位要插嘅，我欢迎你插，因为我哋真系冇做功课同埋冇核心嘅呢个节目。OK， 你哋插啦。OK， 系啦，其实皇家苏斯达即系伊华嘅。其实就除了镜卡罗士维兰嘅，之前传 U 廿一嘅伊亚拉文迪， 系嗱啦，唔系皇马买嘅咩？ 嗰个就皇马买咗未讲嘛？ OK， 咁就 三千， 反而惊我就反而惊费伦巴治多啲。 点解你惊费伦巴治咧？ 欧霸四强好似入咗， 哦都 系啦， 好似俾车仔欧啊嘛， 系 定边队啊？ 奔飞教， 因为惊佢踢到欧霸四强， 唔系一其实。 其實陣容都 O， 係佢陣容係 O K 嘅， 係啊， 同埋土耳其嗰邊就 地獄球場 啦，爺爺沙朗高探摩路啦， 係嗰度。 爺爺沙朗高入波睇啲球王片，入波之後俾人掟水樽㗎。 哦，冇所謂㗎，俾佢掟啦，俾佢掟。雲吉都成日掟㗎，要習慣下㗎啦，習慣下㗎啦。 係啦，咁大致上係咁啦。 咁就趁你而家呢段時間冇咩講 dead air 嘅情況，咁我梗係要講聲對唔住阿小柯南啦。即係如果即係呢啲自己私事嚟嘅啫，就純粹係一個廠友，咁就想上嚟開下麥，但係佢就因為身處呢個東南亞定唔知英國啊，而家係 嗰啲環遊緊世界， 環遊緊世界啦，就嚟緊唔到住。咁就如果第時有機會嘅，再請你上嚟啦，好冇？嗱，我要我應承，有機會嘅，有機會嘅， 有機會再。 但係前提係你要幫我鎖住阿咩咩，拉佢上嚟做個專訪先。好，講完啦。 好，完成。 好，完成啦。跟住我哋又交俾一個經常 dead air 嘅粉哥講佢要講嘅嘢。 头先都讲咗 多嘢啦，吓你 唔讲啦 ，Dear 啫，而家咁集多翻嚟讲啊嘛， 吓你唔系讲咩事像咩？ 系啦， 定系交俾 Peter 爸爸讲嗰啲事像先啊？ 系嗰啲唔好讲住先啦，大家翻去慢慢自己搞掂啦。 到我 Dear 啦，而家 系到你 Dear 啦，系啦。咁其实就早排其实睇到单即系几得意嘅新闻，就讲呢个哥迪奥拿嘅，咁去咗拜仁啦，大家都知。咁去咗拜仁之后咧，咁啊要签球员噶嘛，咁 即係佢第一個簽呢其實幾令人意外呢，就係、是、簽咗啱啱經一頭先喺度食緊嘅朱古力，就有個圖示就寫住呢個史浩克04，頭先係邊個買 嘅？唉，傑斯嗰陣喺德國買返嚟嘅，買咗幾隊德甲球隊嘅朱古力，咁其中而家食緊嘅 就係、是、呢個史浩克04朱古力，係啦、 好屎嘅， 即係個包裝都幾精美嘅啫，我都覺得。 但係啲 個朱古力都 OK 喎，其實， 但係我覺得好大，太甜， 太甜嘅就。 嗱， 咁點解要講史浩克04咧？就是、因為哥迪奧拿咧，其實一第一個簽咧。就是不是簽球員，就簽了一個叫做史浩克04的影片分析師，即 是 會即是如果大家有 職業來的 呢，知道有一樣東西叫巡邏影片的、啊、通常就是直路看啲馬點跑，有外閃內閃，有沒有撞人。那足球上的視頻分析是怎樣呢？即是說其實他是每一個，其實我好像聽阿傑斯講過，係有一啲片係可以攞到類似咁嘅片，即係佢係有一個通常一場波咧， 超 級聯賽咧，佢會擺好多鏡頭喺球場度，而有一啲片咧，佢係可以係有唔同角度嘅去影嗰場波嘅，譬如有啲鏡頭擺喺龍門後邊啦，有啲鏡頭擺喺角球旗附近啦，有啲鏡頭擺喺中圈附近啦， 係多角度、啊。 通常而家我哋睇到嘅足球咧，就係、是、譬如我。那個球場擺30組鏡頭，但一場波裏面可能只是用10組或者6、7組鏡頭，一睇嚟睇去，然之後係嗰10組、8組鏡頭不停交替、不停兑換嘅。咁而視頻分析師裏面所睇嘅鏡頭呢，我相信 就 係嗰啲其實網上面有好多呢啲渠道可以發放，不過唔係咁容易攞到。就是固定一個鏡頭去影個球場裏面發生緊嘅咩事。 固定。 固定嘅。因為 即係唔追波嘅， 其實而家我哋喺電視上睇到個 追波嘅， 其實都係用好多組鏡頭去影 嘅， 都係固定咗噶嘛、 啊。 只不過後面有 control，、有個 panel、可以跳嚟跳去，將個鏡頭令到你可以睇到，覺得好似好多，有啲梗噶嘛，有啲活動噶嘛，有啲、甚至乎你喺見到佢係喺個球場上 喺個天 掉落嚟噶嘛， 嚇嗰只蜘蛛嘛。 其實那個用意就係睇到每一個球員嗰啲走位、步陣同埋一啲點樣譬如回撤啊、延位啊嗰啲咁嘅波。通常嚟計，如果一啲粗糙型嘅踢法咧，就個作用唔係咁大嘅。但如果以地面進攻，即係成日講嘅內線足球咧，嗰啲譬如要延位走位呢啲多中場多功能嘅踢法咧，就好需要呢個所謂嘅視頻分析咯。 哇！咁其實都啱阿仙奴嘅喎、哦，阿仙奴打地面。系咪進攻打地面？ 系啦，我就想問呢樣嘢。 防守就打 高迪奧拿幫阿仙奴咩事？ 咁其實點解撚落高迪奧拿度？就係、是、其實諗，即係其實我會諗教練團呢方面其實係咪可以增加呢啲嘢咧？咁你一類其實英超就開始越嚟多科技嘅執法啦。其實嗱，以阿仙奴嗰個球新嘅球場咁嘅設施，其實係咪可以即係融入到落呢啲嘢度去改善個球隊？你諗下，保特都揸 iPad 玩指揮，喂行呢度咁樣踢啦，係咪先？ 咁佢嗱阿仙奴啲人有睇片我就知嘅，但其實係咪需要咁多個角度去睇先？又真係，因為其實即係之前都有啲小道就話，其實阿梅迪薩加同阿高斯哲尼兩個都會約埋坐低睇一睇自己啲走位點樣點樣咁。 即係我嘅咧意思係，其實可唔可以有個人去做呢啲嘢，即係幫手一齊分析？咁、可能你梅迪薩加同高斯哲尼企埋一齊。 就講佢哋即兩位， 或者可能有個中間人再講嘅，即係我意思係咁樣，即係加設一個位落去咯。 即係特登請個人翻嚟做呢件事， 改組咯。我嘅意思，希望即係加一個人落。 嗱，咁我又想問，如果你改，你理想人選係邊個？ 即係冇，即係其實， 即係你覺得喺球員裏面有一個人做一樣嘢咁樣， 但係即係希望有個人。 唔係，起碼揾個馬會攞條片翻嚟先啦。 唔係唔係，即係如果我假設咧， 話喺馬會揾條片，即係例如你好似頭先經啊咁講，其實有好多組鏡頭，有啲你睇唔到，咁就係希望有個人做呢啲即係分析。 唔係，我而家就係問啦，即係我假設呢個職位同埋設備而家俾你，你覺得嗰個人係球員本身啦，教練團啦？定喺出面请个人啦，定系民宿做会好咧？ 通常呢啲咧系技术人员， 有啲技术人员， 即系你觉得系一个专业嘅人去做， 系啦，有专业嘅人去做。 其实 嗰个人都系一个好，即系点解话哥迪奥拿请咗个人，嗰个人都系一个专业嘅人，系专做呢啲分析。 其实咧，一个球会嘅操作咧，系 閒閒地可以講係有成百人， 係 甚至幾百人。我可以同你講，尤其是譬如你話 scouting 都係有一組人，一個 manager 或者甚至乎兩三個 manager 帶住一隊 team 去做嘢嘅。即係其實如果你要去套用呢個講法咧，一間球會，一間我英超頂級聯賽嘅球會，可能好似等於一個保險公司咁。佢每都每成間保險公司裏面都會有一個個 branch 去做一啲嘢嘅，咁然之後裏面有一班職員，咁裏面有一啲係比較工兵型嘅，譬如頭先阿粉哥講嗰啲要錄片，即係其實老實講呢啲比賽嘅鏡頭呢，我相信要攞都唔難嘅，同英超賽會申請。但問題就係做嗰班人，你冇可能。而家你見到，譬如你話費格遜又好，雲家又好，唔係所有嘢都係佢做曬㗎嘛。唔通你叫雲家 有班靚佢做？ 你喺個火度剪片咩？冇可能嘅事嚟㗎嘛，係咪先？呢啲嘢一定要而我所知，香港亦都有人喺英超賽球隊裏面做緊一啲技術人員嘅。是全世界各地的，这些甚至乎军医啊，一些训练啊，好像刚才一会讲的教练啊，体能教练啊，或者技术教练啊，这样一个球会里面是很多人，即其实我所讲为什么成日会有很多转会上面的出错，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转会的deal就好像你一个翻紧中环一间大公司这样，坐一间会议室，然之后一张长台，两班人系咁挥，系咁缝。其实转会就系咁样样啫嘛。一班 agent 今日跟住对住球会一啲 executive， 然之后喺度嘈。所以点解早嗰排咪爆出咗国米买咗科兰，然之后先发现佢唔踢得欧联。咁咪可能就係下面啲 admin 做到啲嘢有少啲 information 錯咗，然之後買用咗個球會啲錢，因為球會其實一間公司嚟㗎嘛，尤其是曼聯絕對一間公司啦，唔係一個球會啦 ,ok? 咁佢可能下面啲技術人員有啲資訊傳遞部門與部門之間傳遞錯誤，咁咪賴咗嘢囉，係咪先？一間球會賴嘢好正常㗎嘛，有時因為佢真係好多人 做嘢。我真係覺得呢兩集阿獅子聽到之後會好開心，有人終於認同佢呢一樣嘢。 即係點解我會咁樣講？即係其實或者喺英超上面突然間爆個視頻分析師出嚟，係即係可能比較新鮮啲，或者可能我哋唔知道，即係連 EV 都可能唔知咁樣。 我梗唔知啊，點乜都知道。 就係希望或者你咁樣加入一啲新嘅人去改善。 我又想拉遠啲，其實好多我好想同好多 daily 裏邊嘅講，你唔好以為我乜都知道啊！你有啲人直情問我幾時會有公佈啊？我鬼知咩，大佬啊！ 呢啲係喺打工㗎啦。 我好呕嘅，究竟几时公布你唔系知嘅咩 ？EV 你个名咧4633咧系员工号码嚟嘅， 救命！ 系啊，阿仙奴员工号码4633。 唔系，即系其实我想讲咧，如果相反地，如果 EV 真系阿仙奴入边员工咧，甚至乎任何球会员工咧，基本上系唔可以喺任何渠道度透露球会嘅嘢嘅， 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但好唔好彩，上年就有一个预备组球员无啦啦话喺科尔嚟见到边个打上 Twitter。跟住俾人罰咗錢啦，好似係見到新力卡蘇拿咁冇記錯。 包括你啊，球員訓練都其實有一班人，其實真係好似賭馬一樣啫嘛。賭馬係有一班人專門錄神操噶，係然之後啲神操片係賣出去嘅，可以即係你等於球一間球會一樣，有啲人係做，譬如每隊 first team 同埋 second team， 佢會有一啲人係專係做嗰啲球員嘅體能記錄噶嘛。他會知道哪個球員的體能是整隊球裡面最好，哪個是最差，而這些資料呢通通寫完之後呢是會給個領隊看的嘛。領隊收到個 report， 領隊之所以做到這麼多事呢，是回到 office 之後他會收到很多關於球隊的 report， 包括 scouting executive 轉會和一些體能教練，即係體能啲球員嘅健康狀況，包括醫療報告，所有嘢。所以一個領隊喺個球會裏面其實要兼顧嘅嘢係非常非常之多嘅。 不過其實阿仙奴都有用所謂即係科技啲嘢啦，因為佢成日講用 GPS 背心啊嘛， 係嘛？ 即係佢用 GPS 背心係救翻韋舒亞。 即係如果大家有睇上年亞洲之旅咧，佢哋一完咗場咪除件衫嘅，咁咪有件 有件背心，黑色背心嗰件嘢，嗰件嘢係用嚟計佢哋跑幾多啊，跑得幾頻密啊， 跑啲咩位 都係，每一次嘅操練都有，甚至乎阿費林邦同阿普多司機咧係有件 Dash 嘅版本嘅。 自己嘅， 自己 系用佢个品牌自己车快步上去，唔知乜鬼，系冚落，系将自己个品牌连上去。 哦，即系我哋而家可能喺欧联，譬如睇到咁上下，话呢个球员跑咗几多公里， 冇嘅，欧联冇正式比赛唔俾用， 唔俾用。 但系 training 同埋热身赛系俾用， 系 好紧要呢样。 欧联嗰种计法系目测嘅，要靠可能， 唔可能嗰啲电脑 mon 住， 或者可能跳到 咁 样， 系啊。系咯，咁但系阿仙奴佢做咗呢一样嘢之后，其实都几过瘾，因为其实头先讲起阿费林邦啲副业咧， 啊啲品牌嗰啲， 真系好鬼正喎呢条友，因为我又想叉开嚟讲， 都有喎，好嘢。 系咯，唱歌又有，开热狗铺又有，整衫又有佢份咁，但系波又唔系踢好多， 但系拎晒喺阿仙奴斗完人工就将啲嘢摆晒落去， 但系佢又好鬼正喎，拎晒翻更衣室同班友喺度，好开心喎，真系。啊、普多司機嗰扎咧又有唔使錢三仗啊，又有帽戴啊，真係好過癮喎！呢條友 免費宣傳咯、啊， 免費即係做曬免費宣傳，佢真係好犀利喎！我覺得呢個人，但係佢人工又唔係好高嘅，20,000磅一周，即係可能本身有米仔咁啊！真係我幾中意呢個人喎、啊，真係，啲行為又過癮喎、啊！你睇上年主 唔 係係咯，對你對熱刺好似 點爆波啊！ 佢唔係碾爆個波，係用嚟嚇阿韋舒亞個仔嘅， 嚇僆仔。 佢上對熱刺唔知跳咗 part 舞定唔知著咗熱刺件衫，跟住整曬嗰啲毛毛上身，係啊係啊，記唔記得？真係好過癮呢條友費林邦。總之我覺得如果即係唔係足球角度上面，如果留喺阿仙奴上面都其實都幾過癮嘅一件事嚟嘅，真係。 唔係足球角度留佢翻嚟做乜嘢？ 啊喂，啊遊遠咗。GPS 繼續講翻費 林邦。即係點解講到即係用視頻分析去即係執教起得？即係都有另外講到，其實之前就請咗呢啲愛爾蘭嘅以前嘅籃球，即係以前籃球 請咗，係啊，今年阿仙奴另類轉會去啦， 咁啊，即係請咗個做體能教練噶嘛， 兩個啊， 即係做體能教練， 打孖嚟， 兩個都愛爾蘭嚟嘅，一個叫 Jeffrey Flanner， 一個叫 Johnny 奧江諾。两个都是做体能教练，但是不是一线队的体能教练，是青训学院的体能教练。 即系好壮得噶，只有我啲青训。 我唔够胆话知道好壮得，但系我觉得是会有正面嘅影响嘅。 身体对抗性系一个正面，其实就系啦，即系咁样去变革嘅。其实会唔会即系会用埋呢个视频分析？ 但系阿仙奴好奇怪， 突然间其实本身佢其实已经有用嘅。 阿仙奴好中意请啲篮球背景嘅人。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四年前你唔知道三年前呢 張伯倫都打籃球。 唔係我哋咪有一個軍醫走咗英格蘭國家隊嘅。 係啊。 係啦、啊。咁之後請返嚟嗰個呢係愛爾蘭國家隊嘅軍醫嚟，但係籃球隊嘅軍醫嚟。即係阿仙奴係好鍾意請籃球隊嘅人，我發覺。即係頭先阿 Peter 爸爸都講啦，張伯倫又打過籃球，藍絲又打過，我唔知係咪當地。 打過籃球。 係。即系我唔知系咪当地教育嘅问题，即系篮球可能喺嗰边普及性高啊，系 冇 错，系咯，同埋嗰个即系可能嗰个冲撞训练真系适合到阿仙奴，同埋即系而家无论军医又好，教练又好，都系请篮球嘅。即系其实我好记得入酋长第一年，我哋成日都话啲球员冇 撞得， 系唔撞得唔得？其实阿仙奴系咪开始已经慢慢向呢一个方向做一定嘅工作同埋调整咧？ 方面要改善。 呢方面其实。早几日的足球频道我都有讲过的，其实咁其实首先一样嘢啦，喺英国咧，其实大学里边咧，篮球或者高中啦，篮球咧系一个非常之普遍嘅运动， 系、 基本上读书嚟嘅都有机会玩用篮球嘅，只要你想玩都得嘅，因为佢嘅装备唔多，因为佢真系唔同你识足球。 因为我有 friend 喺嗰边读书，佢哋都话哇好辛苦，话你做乜辛苦，成日俾人罚咯，罚咩啊？跑篮球场咯， 系啊。 好辛苦嘅，你話仲辛苦過跑足球場。 而大家所知道，英超好多球隊嘅球場其實都亦都有租俾籃球隊係打 一齊 嘅。 好彩有 韋根啦， 最記得係韋 根啦，奧脫福啦， 奧脫福都有， 奧脫福有嘅。奥脱福有噶， 咁人哋都唔，人哋一间公司嚟噶嘛，点会净系踢足球啫？ 老细， 老细， 啊， 開拓非足球收入。 咁即係因為始終咧欖球係英國嘅國技嚟啦，咁亦都係其實僅次於足球嘅嗰、那個。 僅次嘅事。 咁其實有好多球員其實曾經玩過英式欖球咧，係絕對唔出奇。 嗯。 所以有啲球員嘅背景，甚至乎有一啲情節咧，其實佢係欖球同足球有啲幾互通嘅嘢，係啦、 用腳踢啦。 我相信英超球隊請欖球嘅職員或者球員嚟做一啲後勤嘅嘢咧，阿仙奴未必會係第一間， 係未必第一間， 一定係會有。只不過我哋喺作為一個海外球迷， 同埋只不過最近有報道，我哋知 嘅。依賴我哋香港嘅濕鳩大氣電波咧，係冇可能會知道呢啲資訊嘅。咁所以我哋先覺得好撚驚奇嘅啫，係咪先？人哋覺得可能好撚普通，係咪先？ 請翻嚟咪請翻嚟咯，你班友嘈乜啫？ 簡單嘅多啦。我只係想講，其實欖球係有欖球值得。利用的地方的、因為欖球其實 最出色的一件事就是很講求一個恢復能力、即是肌肉的恢復。 哇，阿仙奴很需要，如果真的很需要。 所以想講他就是他是可以教你們怎樣在訓練裡面盡快將肌肉恢復。 咁我又要同大阿比讲声对唔住啦，你冇机会享受呢个服务可能。 如果大家有时间太长，如果大家有带香港 Rugby Seven 咧，就会知道通常咧 打得好密啊。 通常一日里边咧可能要赛两三场。 两三场。 咁通常每场赛事我唔记得咗，好似七分钟定系十零分钟咧，大家可以听翻 Wilkinson 以前有个节目，阿杰斯有份录过，我都有份做访问嘅，就访问咗两个 Rugby Seven 嘅球员同埋教练。咁就關於係打 rugby 嘅一啲規則啊，同埋一啲比賽方式嘅。咁當中咧，其實rugby 最其實除咗技術之外啦，最推崇一樣嘢就係快速恢復，因為佢可能有時一日可能要打兩場波，或者三場波，我唔太記得啦。咁我諗相信球會請佢翻嚟係利用佢呢樣嘢啦，同埋佢呢兩位球員咧，以我所知咧，就有一個共通點，就曾經長期傷患過。 啱曬， 啱曬啦。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 即係過來人係咪？ 係啦，即係起碼我覺得我嘅心態係點恢復啊？喺心靈嘅層面上面係幫到手啊！ 生理搞唔掂，心理搞唔掂。 我遲啲喺科爾嚟見到有兩個大垃圾桶載曬冰咁樣， 載曬冰 浸曬 佢，然之後你會見到個送水工人哼你拎啲冰過去咯。 喺入边嘅大阿比又震住喺入边， 同埋咧呢两位球员咧退咗役之后咧系有喺伦敦附近嗰啲大学啦， 系 修读一个叫做medicine， 即系sport medicine， 即系类似嗰啲运动医学，运动医学嘅嘢。 所以唔系话就咁请个，系请啲有学历嘅人嘅都几。 唔系通常好多运动员都会有啲、 你退役咗之后都要搵食噶嘛， 去读呢啲嘢咁。 即系我再一次为香港嘅运动员悲哀啊！我觉得 系啊，咁即系暂时大家亦都唔使话太大期望太多嘢，因为以我所知，佢哋应该系暂时喺呢、這個阿仙奴嘅 青訓學院裏面做嘢嘅啫， 做實習嘅啫，就唔係坐正嘅。 哦，實習。 實習，但係都請㗎啦，其實請㗎啦。好啦，哇，跟住嚟緊， 我突然間喺度諗，喂，會唔會即係我依度講執，即係執教嘅，會唔會突然間有一日大家有冇記得以前嘅艾拿大師教保頓嘅、 哇， 真係有啲耐。 咁啊睇佢個身形，艾拿大師應該打籃球啦。 唔係，即係我唔係講籃球，其實講即係。臨場嘢啦，即係講翻，即係再講少少嘅，記唔記得艾拿大師？即係以前喺保頓嘅時候， 佢好似百萬富翁咁噶嘛，有個 mon 喺度噶嘛，問問題咁噶嘛。 唔係佢上，我記得佢就係上半場永遠佢都唔會喺個教練席嗰度噶嘛。係 啊， 係 企出去， 跟住有條欄杆，跟住就有個 LCD mon 喺度。 每日就係、是、即係每次保頓主場即係就會個 cam 咧，一定會影到佢。係 好過癮喎， 一定會影佢。 尤其是嗰時啱啱 hit 陳啟泰， 阿羅阿婆咁樣， 真係好鬼正啊！就 真嘅喎。 因為我諗阿仙奴會唔會有呢、這個，可唔可以試一下呢個方向？ 我雲家唔得喎， 即係睇雲 家， 即 係雲家就比較保守啊，係嘛？ 你真係叫阿寶特上去， 可以咁樣。 但係你冇人撳得住阿雲家喎， 即刻炸起，係咁踢水。 因為咯，冇人撳得住嘛，所以唔係 即係諗下呢個方向，其實即係我都係略略。 唔係，其實好認真講，你喺球場高啲嚟睇，可能會透徹啲對整個形勢。 但是 我相信其實會有人在上面這樣做，但是你不知道誰， 然後打電話下去， 即其實正如我剛才說的視頻分析，其實未可能阿仙奴都有做緊， 但冇人知， 即係幾有。 你知雲家幾多嘢收收埋埋嘅啦， 我係覺得係一個幾得意嘅 topic。 所以點解阿仙奴啲話題咧永遠講唔準，就係、是、有無限嘅推測性同埋可能性。呢一樣嘢係最過癮嘅阿仙奴真 的。有無限嘅幻想性啫。 係啦，講起幻想 ，Peter 爸爸到你講你嘅幻想啦。 到佢講嘅幻想。 你對於金錢工資上面嘅幻想。 金錢工資我諗主要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阿仙奴冇錢啦、啊，俾唔起錢啦、啊，坐車唔起。 嚇、啊！你唔係講你同你太太嗰啲嘅咩？ 我係又冇錯。 所以以成往事唔需要再講啦。 以成往事哇爆爆大鑊喎、啊！而家 你哋啲時間去組織下啦，唔好再咁樣 又 dead air 啦， 鋸落去啦。 系啦，咁講翻即係阿仙奴個工資，其實即係大家會係覺得阿仙奴係俾唔起錢。咁但而家我手頭上有啲數據咧，係分析咗過去七年嚇、啊，去到2012年啦。咁啊，阿仙奴個工資總數同其他所謂英超球隊嘅分別。咁啊，阿仙奴平均每年由2008唔好講太遠啦，2008開始到2012年，咁啊平均工資一年啊使大概100 million啦。咁曼联咧就其实都唔系好好多嘅啫，曼联都系大概使120，咁正常啦，以曼联即系阿仙奴打个八折咁就差唔多啦。咁所以其实就话从呢个角度嚟睇系唔系特别差嘅。 但系会唔会系资源分配上面会有错误咧？阿仙奴，因为我成日觉得阿仙奴点解清人清得咁难呢？其实工资一个好重要嘅要素，即系譬如你见到其实史基拉斯系有法国球队报价嘅、但系因为史基拉斯60,000磅一周，佢唔舍得走。 嗰、那个清人嗰个就系即系个球员本身能力同埋云加个忍耐力嘅问题啦。 系咯，咁会唔会一个资源错配？即系我哋高估咗啲球员，而俾咗一啲高嘅薪金佢，导致想清佢嘅时候， 我谂呢样嘢一个障碍。我可以讲少少啦，其实系因为英超喺喺成个欧洲里边嘅足球联赛个人工行得太迟，因为呢个英超嗰个转播费制度同埋每一个球会咧个排名咧，其实系。你越上一級咧，你嘅 好似有掛鈎 㗎，有冇錯？ 係啊， 有掛鈎。 包括轉貨費同埋英超俾你嘅獎金咧，你越上一級咧，越高排名你越多錢嘅。相反西甲就唔同嘅，西甲啊長期就俾巴塞同皇馬兩間咧就壟斷咗嘅。咁其實第三、第四名至到啊護級嗰啲咧，其實都差唔多嘅啫，即係同第一二名啊，同一兩大球會有非常大嘅距離。咁、變咗長期就貧富懸殊嘅。咁、變咗嚟嘅，即係話如果你喺英超做個賭市嘅，都分分鐘仲好做好人工過喺西甲度踢個正選。唔出奇噶，英超里边最穷嘅球会咧，曾经都系我谂最唔系最穷嘅最平人工嘅球会咧，我谂应该系数翻前季嘅黑池。以我所知， 黑池 嘅人工都系10,000蚊周薪咁上下啫，因为10,000至10,500，因为系嗰个老细规定嘅。 系因为黑池本身系一个好悭家嘅球会嚟，我都记得。 系， 佢个工资制度系好特别嘅，我记得。 都话过嚟嗰阵时，黑池啲球员已经有啲有个心声讲过，哇！以前我哋踢英冠同踢英超唔同啊，洗衫自己洗，一上到英超，咦？点解有人帮我洗衫嘅咧？系咪操完啲衫帮我哋洗好晒？真系觉得好似发梦一样啊！ 同埋嗰年，我觉得黑池升班好似附加赛升啊，好似 赢附加 赛。哇！赢到之后好似。 系啊，好开心噶！ 中六合彩咁啊，成班！ 因为你一升班已经有1,200,000磅嘅英镑，借个球会。 同埋点解当年我支持黑池？因为阿仙奴又借个人过去嘛，即系我有睇英冠。 我谂我哋查得太开啦，啊！搞到阿 Peter 爸爸都要玩电话。 即刻喺度计 啊 ！Peter 爸，唔系 Peter 爸爸纯 乜计数啫？计数啫？计数啫？ 吓 啊！咁计完未啊？ 你继续讲， 因为我哋一个唔系好 干糖噶咯，干糖噶咯， 专业嘅节目唔识得喺一啲 dead 嘅情况咧，揾啲嘢塞入去。 我哋亦都冇主线嘅呢个节目，等紧你噶咋。 咁啱我哋同一时间咧，个脑里边都谂唔到其他嘢讲，所以而家我唯有系等你计完嗰个计数。 咁讲翻头先啊， 冇嘢计完啦。 用计数机计使几耐时间啦、啊。头先 E V 讲就话系咪资源错配？咁其实唔系资源错配，主要系资源有与冇嘅问题。头先大家讲咗一个电视转播收入费啦，吓咁啊，英超球队当阿仙奴都勉勉强强年年头四啦，咁其实即系都唔会同头三脱节太紧要、嗯。加上头三亦都唔系年年攞欧联冠军。所以加埋歐聯轉播費，其實都唔係差得太遠嘅。咁主要阿仙奴冇錢俾人工咧，就因為佢喺商業贊助費度係完完全全比其他所謂大球會係落後咗超過一倍以上。 好似阿仙奴 Nike 贊助同曼聯 Nike 贊助都好似爭好遠。 你唔好先講錢啦，你譬如睇翻曼聯，佢有33個贊助商。阿仙奴今年多咗2個，先系得13個。 阿仙奴系加士伯，跟住嚟紧仲有间咩印尼银行， 非洲啊， 系啊，非洲系啦。 咩阿仙奴以前其实系唔会踢外访赛噶嘛？ 系啊， 阿仙奴本身系暑期嗰时系操波。 文家最中意去奥地利嘅， 奥地利操波。 奥地利系一定要去嘅，但系近呢几年就舍弃咗奥地利，唔知做乜鬼嘢。 就过嚟掘金， 就过嚟掘金。 搵钱啊嘛。 系啊，因为阿仙奴佢自己本身从嗰、那个电视转播费收到嘅人工，佢钱咧系啱啱足够俾球员嘅工资。 有冇数字啊？ 有，如果以2012年讲，阿仙奴收到嘅转播费系大概系用欧罗计咧系120个mil啦。但佢付出嘅工资咧系英镑计啦吓。2012年咧係143， 好怕計， 咁即係唔夠啦， 一計係 唔夠嘅， 即係特數咯。 當然啦，你即係幾多啊？ 即係 好怕計呢啲， 即係120M 咯， 1.2億 ，OK， 1.2億歐羅啦嚇，咁啊會少啲，即係大概1億英磅到啦。 同埋我想問下，計唔計埋啲咩獎金之類嘅嘢？ 計 埋，即 係佢每場都有獎金噶嘛？ 成盤數計曬。 係啊，咁即係譬如你攞啲人工嚟計，咁人工又未計獎金啊嘛，咁所以你又即係除出嚟又唔一樣。咁如阿仙奴平均個人工係大概係51,000磅， 51,000 每人個平均， 即係個周薪， 即 係 平均周薪， 即係爺爺沙朗高都係拎得佢一半月。 冇錯， 係啊。 但係曼城當然啦，有錢球員唔一樣啦。 喺曼城幾多啊？ 係100,000-1,000磅， 平均啊？ 平均 哇！ 喺曼聯咧， 曼聯係84,000磅。 哇！即係成隊25個普多司機喺度咯。 咁我想睇埋，順便睇埋你。 唔係個個 利物浦有嘅， 利物浦 咧就 慢慢等你。 咪又嚟啊！我哋又嚟， 係 又嚟啊！ 有幾耐啊？今晚嘅數機得啦。 係啊，又咁樣咁嘅， 我又要咁嘅數機啊 ！OK 就係。利物浦 總支出其實同阿仙奴差不多，佢都是大概是100多mil，但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找不到那 個。哦，咁有佢啦，唔好啦，我哋咪後先講啦，你哋。 咪後先講。 有一個咪後的節目，其實我哋一直做緊嘅。 係咪？ 係啊。 OK。 啊，咁其實點解講翻阿仙奴收入唔夠？收入頭先講就因為贊助費唔夠，但係今年點解阿仙奴煲到自己話哦咁多錢咁多錢？ 咪住，呢個我澄清，阿仙奴冇煲到自己有幾多錢啊？係啲傳媒煲到阿仙奴幾多錢㗎、啊？ 就因為 7,000萬㗎啦， 係啦，即係主要佢今呢兩年個所謂個商業收入咧就開始嚟了啦，因為以前啲不公平調等啊，譬如 Nike 嗰啲又好啊，人哋3,000萬，佢就500萬、200萬，係啊，咁、那個酋長球場嗰、那個贊助費每年又得幾百萬，人哋講緊係幾千萬， 係 咁而家就啱啱全部約咧都到期啦， 係 酋長球場2012年到期，新個 球衣2013， 依個 renew 咗，即係每年多咗2,000萬收入， 係2,000萬咁就球衣嗰方面其實就仲未有公布嘅，但係根據英國鏡報首席阿仙奴記者阿 John Cross 講，之前有爆就話飄馬 佢哋講過個價錢就係1,500,000磅， 係同埋會提早撳， 冇錯， 3年，俾一嚿錢阿仙奴先嘅， 因為即係個贊助係2014年 但係到而家都未有公布，我就 唔會嘅，已經係事實嚟㗎，只不過就話即係你要俾翻面嘅 Nike 啊嘛，仲有一年貨仔要買㗎嘛， 唔知啦呢個 都冇乜所謂啊。講真，阿仙奴冇乜 big deal 㗎啦，係咪先？如果係 big deal 都唔係佢風格啦，啱啱先？ 但如果今年有 big deal 啊，真係好可能係生果嚟㗎啦，即係而家睇落係似生果。 爆炸糖係咪啊？ 爆炸西瓜 系嘛？系啊，爆炸西瓜咯。 咁负债有冇数字啊？ 负债有数字啊！你估下阿仙奴而家争紧几钱？ 阿仙奴争紧球迷嘅钱系 多不胜数， 多不胜数，已经争咗八年噶 啦。阿仙奴其实而家嘅负债情况系比起最高峰嚟讲咧，已经系大幅下。 系因为好似话卖咗昆士兰路嗰层地产投资项目之后， 清晒未啊？大 未清晒，但系都好似回咗啲噶啦，都 OK 噶啦。 其实回咗好多噶啦，即系最高峰期大概即系啱啱系喺2008年、2007年嗰2009年嘅球季咧，阿仙奴系争人4亿磅啊，4亿万磅啊。咁 唔系4亿磅同4亿万磅争好远喎， 4亿磅，系四亿。 更正翻 先，即系四亿。冇大啲啊嘛，吓惊你啊嘛！ 你真系估得好大啊，大佬！真系搵大咗呢个 节目，梗系吹下噶啦。 曼联仲多啦，要话卖球场咯，而 卖球场好似 系啊，曼联 卖咗好 似。唔好讲曼联，争人几钱先啦。 人哋嗰个唔系球场，你个体育场，你个公司又打 rugby， 体育场唔系球场。O K。 阿仙奴而家到2012年年尾咧，个负债咧。已經是降到由411 million 降到253 million， 即是2.5亿， 兩億幾， 係啦， 兩億 幾。但最緊要就話，其實你好似爭人250億， 兩億幾，即 係 要買多幾多個法比加斯啊？ 唔係巴塞嘅分，好似未俾曬啊， 未俾曬啊，未俾曬。 但亦都睇翻銀行有幾錢，你爭人253，但其實銀行你有154 million。咁其實正負債呢係爭9900万嘅啫。 咁好簡單啦，咁9900万。但係買咗10個謝雲奴得啦。 同埋 10個謝雲奴俾你買。 同埋呢9900万正負債入面嗰個比例就話我有啲長期債券啊。長期債券長期到幾時呢？是2031年才到期。 哇。 嗰條數是167。咁即係話你250幾入面有60%至70%咧，係要到2031年先還曬。咁其實即係話， 所以我覺得雲家未去到2013年，佢 都唔攞錢出嚟。 唔係2031年，佢係唔會離隊嘅，因為搞唔掂盤數。 2031年幾多歲？計年紀， 都仲未搞掂。下一個嚟啦，搞掂。 有邊個搞得掂呢盤數？ 搞掂呢盤數可以。 咁即係頭先講啦，即係。阿仙奴都仲系争人9900万啦，咁啲人会担心，但其实阿仙奴唔使担心，阿仙奴每年嘅正现金流咧都系正嘅，都系超过3000万磅正嘅现金流。 欧联啦，欧联奖金我谂都唔系太多人知道。如果阿仙奴入到16强，大概会有几多咧？ 阿仙奴入咗16强， 2000万磅， 系2500万磅， 二千五百万磅， 包埋分组赛。 由分組賽打到16强，你大概有2500磅。 即系入多4年就收工，跟住開始準備降班嘅旅程。 即系除咗 嗱嗱呢個心態，我唔係講笑噶，好可能係班董事嘅心態嚟噶。即系佢哋覺得還曬錢，咁球會繼續有錢，我理得你咩成績啫？係咪先？即系如果係班孤寒董事，可能會咁諗。 嗱，你用嗰個所謂即係付出與收入比計咧，咁其實。呢、这個都唔錯嘅，真係因為你到歐聯總決賽， 好開心嘅， 打到冠軍，你都係大概攞多2500万到3000万磅，但係你要付出買出幾多球員翻嚟先有機會贏到嗰次冠軍咧？就 差去到16强就2500万磅啦，全包嘅。 但係買一個希古恩就 2500万磅啦。如果去到總決賽，我唔計佢攞到冠軍啦。咁應該都係多2500万磅， 冇錯。 咁攞冠軍就應該多1000万磅到啦，我諗差唔多係啦， 6000万到啦， 係咯。咁即係係啊，咁啊真係講真。 即係其實雲家年年計住，都唔爭幾多。 但問題， 差唔多。 但問題，我有個反問題就係話，但阿仙奴同樣都忽略咗一樣嘢，就係佢哋似乎對於球星賣球衣方面呢邊又好似。 因為這個 Man 就解釋過 Man 就我不知道他哪裡得到消息，就說其實阿仙奴和現在 Nike 那份合約就說阿仙奴買多少球衣出去都好，阿仙奴沒什麼錢拿回來都是比 Nike 多的， 是 即所以阿仙奴在買球衣這方面呢就個踴躍程度一定不高，因為自己沒什麼錢袋嘛， 分不到 嗱，呢一個我真係套用翻啊 ，Man 所講嘅啫，我唔知個消息。 即係如當賣球衣有個另一樣啦，咁就球衣贊助費，如果飄馬嗰個到期開始計數嘅咧，其實阿仙奴喺依個 moment， 阿 啊，當其他球隊未續約、未換約嗰時咧，佢個球衣贊助費咧每年收入咧係全英超係最高嘅，係比曼聯嗰個2600万、2700万仲要再高嘅，甚至比皇馬嗰、那個皇馬同曼聯都大概2700万。咁阿仙奴嚟緊飄馬個贊助係每年係3000万多，咁、所以其實即係話點解即係？啲人會傳話阿仙奴開始有錢使，就主要係呢兩樣。 但我諗對於球迷嚟講，幾多錢都唔緊要，最緊要啲波衫質地靚嘅啫。 最緊要盤靚咯。 即係嗱，好認真講，我而家我睇而家啲有幾隊波在緊飄馬嘅，我啊對冇信心。 但係飄馬成績都麻麻地啫喎。 即係如果嗱，根據以上咁多資料得出嘅結論咧，我會覺得係即係。阿仙奴個高層嘅方針，將來都係盡量都係頭四啦，係 咯， 歐聯十六強啦，咁就 第十七年啦。 唔係，其實經一再簡單啲嘅總結就係一個字：錢。講完 嚇，咁真係。但係，即係好老實講，歐聯呢條防線真係要守得好穩，因為如果冇咗歐聯咧，肯定有好大禍。 是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即係你冇咗3000万磅啊，攞埋即係球賽，你有主客場噶嘛，有收入噶嘛，贊助費咁大概有3000万啦。你冇咗3000万，你會唔會死咧？唔會死嘅，因為就算即係第時英超行嗰所謂即公平競爭法，你每年都俾你蝕3500万磅啊。咁所以你冇咗3000万磅，都唔 哦咁你少咗收入啫，唔代表會蝕。 係啦，最大問題就話你冇咗歐聯資格之後， 你箍唔到啲球員。 唔到球员，冇成绩， 你俾唔到个 dream 咁嗰啲年青球员，咁阿仙奴系咪真系仲可以吸引到年青球员咧？ 梗系唔得啦， 锁落去咯， 连锁反应啦，连锁反应嚟噶嘛？你知道嗱，有板你睇噶，利物浦一跌出咗，三季都上唔翻， 系 咪先？如果万一上一季俾热刺爬头，就大 Q 镬噶啦，我实 系啊，即系好似拜仁攞咗冠军之后，嗰、那个商业价值其实系 高咗， 即刻扯咗上去噶嘛， 系啊， 直情过埋曼联噶嘛 咁就其實如果用商業贊助咧，咁真係最高就係拜仁，因為拜仁可能即係佢本身佢個背景咧係工業背景， 唔係係拜仁係真係係公布過嘅，係商業贊助係一個 全世界最多 好叻嘅，即係其實佢係真係一個好識做生意啦，又可以即係從亦都以前傑斯講過啦，咁佢自己喺德甲嗰個地位啦，同埋本身我亦都講過啦，一個國家隊嘅階梯啦， 係 咪先去天國嘅階梯嚟噶嘛？呢個咁好多球員就夢寐以求加入啦，就有啲先天同後天環境加入啦，咁令到佢又可以攞到買到多球員，攞到 trophy 又可以就可以喺商業上面賺到好多錢嘅咁樣。拜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少有嘅奇蹟咯， 係啊！但其實阿仙奴而家成日即係譬如嗰個 CEO 啊，加迪提斯成日去開會都話，我哋要追趕咩？追趕拜仁。追趕拜仁嘅意思就話，佢希望每年收係啦，收入同埋商業贊助度咧，係追到上拜仁嗰個水平。咁而家頭兩名就係皇馬同巴塞啦，等嗰個冇講啦，即係國家嘅問題，即係成個電視台轉播得兩隊球隊收都可以咁，咁就即係另外一回事。咁主要就因為阿仙奴係暫時嚟講係冇可能追到皇馬同巴塞，因為佢哋每年嘅收入大概超過500个mil嘅歐羅。咁而第三名就係曼聯係400，咁拜仁咧係368。秒咁阿仙奴咧，而家大概系290。咁當佢攞咗兩個新贊助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比較所謂牙斬淡啲啦。我已經追到上去第二階隊嘅地位啦。咁再好啲咁啊，追曼聯咯。當然啦，你得13个人，你有33个贊助，你都有排先追啦。但嗰個主要就話佢喺從嗰個收入來源度，因為對自己成本控制有信心啊嘛。有收入嗰時，佢就覺得哦，我會有資源啦，資源。 我諗唔好同曼聯比啦，曼聯要多啲贊助嘅佢球證。 曼聯今年都有贊助我哋啊。 唔係個球證嗰度，球證嗰度都要一啲支出。 今年巴塞對阿仙奴有贊助，曼聯對阿仙奴有贊助，因為阿仙奴賣咗兩個俾佢哋，佢哋有 trophy 啊嘛，咁啊啟動嗰啲嘢啊嘛，咁啊俾多啲錢阿仙奴嘛。 啟動就唔係爆炸題喎、 真係，因為法比加斯拎個 trophy 好似又要加多200万磅，阿雲佩斯又好似話啊，對唔住，唔應該講全名，講撇嘢，又俾咗300万磅啊。 即係呢啲其實雲家我成日我仲要更正翻第一集我咪講過阿深信嘅嗰、那個就唔係二次轉會條款係升班條款所以就拎到嚿錢咁佢哋呢啲呢就嗰啲 trophy 嘅額外條轉會費就啟動咗咁阿仙奴都其實都賺到少少錢嘅嗰啲位即係今年唔係賣好多人但其實 trophy 嚟講即係唔係自己拎 trophy 都可以拎到部分嘅獎金返嚟㗎即係係好唔光彩㗎呢件事好唔光彩但係對於一班为钱看的董事来讲 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策略来 的不过好如果听到你有这些收入来源好过打假波啦是不是先正常来计但是如果 预示了大家的阿仙奴球迷未来这几年呢就真的要趌高屎忽应该都是 去大陆发展的啦即如果你要多些商业收入的话呢、即是肯定会多好多机会会去啲落后第三世界 國、啊、印尼印度啊， 唔好讲我阿仙奴喺非洲嚟讲系有一个几独特嘅地位喎、啊。 算啦， 因为 非洲， 因为真系唔好话算啦。 咁问题系 非 洲赞助 大家想象之中咁穷啊，真系。 唔係一回事嚟㗎你而家埃塞俄比亞已經同我讀書嗰陣時嘅埃塞俄比亞 兩回事嚟 㗎啦唔係饑荒㗎啦 同埋你即係阿仙奴出咗幾個非洲 智勝 球員智勝真係其實幫到嗰個市場嘅佔有率其實都幾大、嗯、真係唔好睇少嗰一方面 不其實講剛才咁多阿仙奴啲數據呢即係可以大家睇到就話其實即係球隊嘅經營方針出咗咩問題球會係知道嘅佢要邊啲做嘢嘅方向佢係知道嘅做唔做到就睇做法啦係咪 咁大致上係咁 我就覺得好感動點解呢因為第四集我哋終於有半 part 係有主族嘅 有啲數字係咪係咪寫個實啲嘅嘢唔好咁虛咁樣 即係哇感動到我哋由第一集插到第三集好啦去到第四集完啦成個 project 我哋終於有半個鐘頭係有主族嘅 算啦昙花一現嘅以後都冇㗎啦 咁我哋完咗呢四集之後仲會唔會有新嘅節目啊？ 會唔會有新嘅節目呢咁好認真講， 要密切留意啊！ 梗係要密切留意啦， 最後加切留意。 唔係我就好似希古恩轉會咁嘅，我一定會搞3000多次體測話俾你聽，我會考慮做， 係啊。 咁我都做唔做嗰一刻咧？咁我到時再講。 或者會唔會用翻啲新郎最中意嘅 header 無限接近？ 係 啊， 無限接近。 唔係，我個人都係中意體測進行中。 係雲家族啊，咁樣諗下先啦，諗下半年後。 OK， 差唔多啦。 唔係，但我唔排除我會同另一啲廠友想反萬嘅。 得 OK 啊。 因為有好多廠友好希望想反萬。咁我好希望搭條橋俾佢講下嘢。 喂其實你想反問都好喎、啊。講真的即係啲聽眾唔知邊個係獅子邊個係 EV 嘛把聲都差唔多。 咁我好希望獅子講啲嘢唔好入我數喂嘅咁啫。 OK, 好啦差唔多啦。 最尾提到個名啦雞雞嗱我幫你搭緊條路上嚟反問啦。我你要多謝我㗎啦。好係咁啦收工。 拜、okay, 拜。 拜拜。 完 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對阿仙奴、啊、 主要是看球證 好 嘢今晚怎麼看啊今晚看 看天怎樣心情 3-1 我覺得是贏的了卓雅 下播了 我先說熒光幕 過了中場剛剛才有個機會了剛剛來1-0 啊即刻 雲貝斯喂這個波呢好明顯呢 搞錯啊喂咁鬼快兩分嘢咗死門喺山道士道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嚟聽 佢暫時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 個認同絕對同意 我係中間打 到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叶八達通咁一刀兩個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我先射12碼葉卡薩將個波整返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方龍門左手邊地 多謝 曬，而家 佐敦有心機講嘅啫，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明你係好撚你氣 唔關佢事喎，唔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咗去。